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弟弟微信被骗1000元，姐姐网上找客服帮忙，又被骗走10000元。哎，这是街坊哪家的事儿啊？咱们听听去。大雷，你们家的事儿？ 我们家什么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家有事儿？ 你作为弟弟，在微信上被人骗走1000块钱，你姐姐为了要回钱，在微信上找了一个客服，所以呢，你姐姐按照人家的要求充了13000。后来自己被拉黑。 哦，小花，知道了，这是你弟弟。不是，然后你弟出这事儿之后，然后你充了13000。 一看、哎、一看就是一家子。 这又招飞呀、啊！ 哎，不用不用找我，我就是那骗子。 你 钱在我这儿呢，我承认。 不过小花，这个确实你下回啊得动动脑子，说什么都信。你不看那个法制进行时啊，你不看那个法制现场啊，还说我姐姐我爸爸行大。我是长子长孙，这就是蒙我的不可能。 我们家就我一个，我哪来的弟弟？我想问问你， 谁家的事儿啊？ 在咱们这儿租房的那个毛女士他们家的事儿。 哦，那个好像不是本地人， 张家口的， 是不是？那难怪了，没工夫看法制现场，没受过街道的这个普法知识教育，所以呢，他们上当受骗，这是有可能的。现在这个骗子，这个骗人的这个招太多了。 姐弟俩啊，也是挺逗的。这个弟弟呢，先被骗，这姐姐找说法去了。 哎，姐那意思给弟弟拔缝去了。 对，拔个创嘛。 嗯， 客服呢，真是经验丰富又老道。他 主要是老道， 把自己扮演成客服，我觉得是很绝的事儿。因为你啊，有的时候觉得你投诉的部门一定没有问题，殊不知啊， 他们是一起的，沆瀣一气。你看我用这词怎么样？沆瀣一气， 这不容易鉴别。比如说你在窗口里说话啊，你们这儿有个什么什么买卖，我特别生气。哎，这会儿跳出一个对话框说，啊，你好，我是客服王小毛。 客服叫王小毛， 你有什么问题？ 嗯， 哎，一会儿又蹦出一框来，你好，我是客服。 刚才那边白说了是吧？ 嗯， 赵乐乐，你有什么问题？ 好家伙， 刚才我们接班了， 白说了。 前面那个客服他下班了，由我来接替。 哦。他们这10分钟一岗， 不是这个，就是很多这种情况，这是就是他们的一个手段。你跟他说了一大堆，然后那个突然间掉线了，实际上不是掉线，他是自动就给关了。 对， 然后这时候你一想呀，那怎么办？没有人了，这时候又出来哦，你觉得抓到救命稻草了？ 对，你觉得就是那个正规的客服， 对， 但其实是 人 换了。 然后这个人他跟你说，您啊，刚刚那个人掉线了，您再跟我说一遍， 啊、 你肯定又得再说一遍，不然谁给你解决这问题？ 啊，掰了，他就掉线了。 哎， 合着一上午没干别的，有4个掉线的。 对，有4个以后你就崩溃了。哎，也没多少钱，算了，不找他了。 但是也可能你特别强大，内心特别强大，你支撑住自己了， 哎、 你又说一遍， 那边就再也不再往外掉， 而且 崩块了， 他没人了。 你学会了复制或粘贴，你也聪明了， 我要第四遍才会。 你不用一遍一遍说了，你复制粘贴给他， 对，我截图就行了。 因为你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 对， 还需要。 而且你也横起来，自己看前面，往前翻。 对，接班时候你问问他。 好家伙，你们这儿。省事了，我可费劲了， 展开车轮战。 就跟有一回我因为一根线，当时我问客服，我说这个线能不能用在电视上， 客服非常干脆，能 能，我就直接买了。 嗯， 买完以后到家以后没法连。 嗯， 我就给客服打电话，我说这个为什么不能连，怎么连？然后人家另外一个人跟我说这个不能跟电视连。我说那之前我问过你们，你们为什么说肯定说可以连 啊？ 你给我退了不得了吗？ 嗯， 其实他也是给退的，但就这么一件事儿，我从头到尾说了好几十遍。 哎呦，可见人家好几十客服轮流的来， 就100多块钱的线，我要就 他们听着多烦呀、啊！ 他我说的多烦，他关键他好多人呢，你一人说一遍，一人说一遍。 为什么说那么多遍？不就俩客服吗？ 啊、网上 周飞 呀、啊，网上汇报给他们领导。 周飞 就 说一遍。 其实就想磨磨周飞的心性。 哎呦，周飞比他有耐性。 哎， 你成大事者必先 苦其心志， 饿其体肤。 对，饿其体肤倒表现苦其心志了。 就想看看你是不是成大事了。一看，哎呦。你这么能扛，确实这不能惹，惹完了以后万一成了大事儿，咱受不了。 对，上我门口翻地一坐， 结果就是结果把我给惹急了。 哦， 对，就是我已经爆发了。 对，然后对着自己开始给抽自己大嘴巴。 因为我觉着这么一大套话来回来去说，来回来去说， 然后给对方截图，你看我对自己下手都这么狠， 我就崩溃了。 这还让我直接说的，不是打字，打字我早崩溃了。 是不是？ 这还客服理你呢，还那客服不理你的呢，在吗？在吗？ 对， 在吗？ 每隔十秒钟发一在吗？ 那客服啊，出于自动的回复，你好，客服理你已经休假了，有什么事跟翠翠说。 可是呢？ 你问在吗？你好，翠翠已经休假了，有什么事跟毛毛说。 对， 然后就仨名循环。 对面对方那位也不容易，老得编一新名字。这要发一百多回，我觉得对方比他费脑子。周飞呀，复制粘贴就行，对方老得打新字。 飞飞，他已经休假了。 哎， 有什么事情问磊磊。 真真爱爱连连，什么都来。 你这一等呢，三年过去了， 学会了一百多个生字， 起名字张嘴就来。 哎，这周飞后来一代起名字都找周飞。 对，我在那条大街上还弄一门脸叫什么起名轩。 哎。 反正毛女士的经历呢，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当然不得不说呢，这些骗子真的也是丧尽天良，所以大家万事多一个心眼儿，不要随便相信网上陌生人的承诺，像有些链接啊，不要随便点，涉及到转账的操作呢，一定要反复确认，千万别上骗子的当。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我问你们， 嗯， 就是你说猫为什么喜欢上你的床呢？ 因为那床是软和啊。 哦， 是不是觉得那儿脏？ 谁说的？觉得地上脏上床。 猫爱干净是吧？ 猫爱干净，猫爱干净，猫爱软和。 哦，哪儿软和爱坐哪，你枕头那 还真是， 在你肚皮上玩会 儿。而且它爱钻到那个褥子跟垫子中间去。 嗯，其实科学家说了，这个猫呢爱上你的床是因为啊，一个是可能是为了取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觉得呀，根本这就不是你的床， 那 是他 的 床。 他还有床呢，猫还有床的概念呢， 他认为这是他的地盘。 哦， 是让你跟他一起睡，可怜你， 同意你跟他一起睡。 对， 结果你每天都把他踢下去。 猫就没问问这床谁花的钱吗？ 所以我觉得猫的脾气还是挺好的，明明是人家的床你还霸占了，还不让人家上。 所以猫啊没弄明白， 嗯 啊，谁在这屋里说了算。 不是猫就是有一种鄙视人类一切的感觉吗？ 是， 你别不信，说啊，你我的猫是因为爱我才跟我睡的。 嗯， 没有想多了。 你们啊这也就是这么一说，你们这根本就没有科学的依据 啊。你认为我们怎么知道猫怎么想的呢？ 对呀、 啊、今天我就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这个动物的话题啊。 动物的话题，你怎么现在探讨这话题来了？ 因为我今天看一新闻说，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有一对情侣，人家拍婚纱照啊，但他们选那地儿挺逗的、嗯、到动物园里拍婚纱照， 贴近自然。那国外动物园美极了，没那么窄小，好多都开放，鸟语花香啊，多好啊。当然了，不能有大鳄鱼。 大鳄鱼怎么了？ 张大嘴乐、啊、多有喜庆的感觉啊。 张他嘴，张他嘴， 后面四个大鳄鱼张着大嘴啊。 你怎么说那是乐的？ 你别管他， 我不管他，我过待会儿我没了。 婚纱照要是说在动物园拍，这个想法挺好的。 嗯，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婚纱毕竟穿的比较麻烦的那种。 嗯， 这个你要是说在这种野生动物园跟这个动物比较亲近的时候，地方的环境啊条件可能不太适合。 那你说的是完全开放的那种野生动物园？ 那你都在笼子里边有什么意思呀？ 那毕竟有的动物还是应该在笼子里边的，人家这环境挺好的，后面几块山石， 嗯， 绿草茵茵，美丽的大树，隐隐约约上面有点果子， 我怎么觉得像花果山呢？ 这个新郎和新娘俩人彼此深情对望、 嗯、 美好的一幕。这个时候一个毛茸茸的脑袋缓缓地露出来， 哦， 越站越高，越站越高， 这是坐电梯升起来的。 新郎新娘回头一看呢，是一个灰熊。 嚯、哦， 这个灰熊表情非常的萌，感觉就是那种麻呢，这 麻呢， 嗯， 有这事儿不叫我呀、啊？ 看一会儿吧，表现出一种惊讶。 啊，明白了，结婚。 过一会儿呢，又有点嫉妒。 没我事儿， 我还没结婚呢。 哎， 我还没伴儿呢。 我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对， 俺娘说了，要找那样的男人。 你说这不是灰熊，这是河南熊。 哦、我这个新郎新娘家灰熊的心态一块说了。 哦、俺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但是大家放心啊。灰熊和新郎新娘不在一个空间里，他中间还隔着一个玻璃窗， 那就没劲了。 你怎么没劲 啊？ 我觉着就应该在野外，就不应该在动物园。 就搞仪式的时候，你跟你媳妇儿交换戒指的时候，是大灰熊拿着那戒指上来。 别有四个大灰狼给你们道喜。 哎，你在看怎么结婚吗？这灰熊 当然不懂了， 当然不懂。 他们结婚哪那么费事啊？ 那就是说这个秀恩爱其实是对他们没有杀伤力啊。 嗯，对， 不会就是大熊 人家要 大熊有一种当单身狗的感觉。 人家要想秀恩爱让你们脸红， 大熊有一种当单身熊的感觉 啊。我刚才想到一个，就是如果要是这样拍的话，现在的技术可以把这个笼子给劈掉。 这个结婚啊确实有很多创意，有些创意呢一些人也接受不了。你比如说周飞，你能接受婚礼上背媳妇儿赛跑吗？给你组织啊，64对，你是其中一对啊。 啊， 你们64对一块儿发令枪一响， 嘣， 背着媳妇儿开始跑。 有什么奖励吗？ 有啊， 嗯， 你只要跑第一，媳妇儿就是你的。 别人的媳妇儿也是我的，我能跑第一？ 那你就违反了这婚姻法。 对， 因为你背上有一个媳妇儿。 不是还没结完呢吗？ 你如果这样 要接去吗？ 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你跑了第一，虽然得到点奖励，但马上就会被公安局扣留， 是吧？给我下的套吧，这是。 水下拍婚纱照，你这个接受吗？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行，这好在什么呢？你不用再涂发胶了。 对。 那就这么着，你呢穿好西服，你穿自己西服还是人家西服？穿人西服加钱。 啊，那穿自己的。 好，穿自己的，你那毛料西服完了以后。 毛料西服。 对 呀。 天儿凉了啊，摄影师一问，准备好了吗？ 嗯。 你说嗯，立马四只大手上来。把你往水底摁，还有那新娘子， 哎，是就把脑袋摁进去吗？ 脑袋下去就好办了， 身子还在外头，就为怕西服湿了，然后一抬脑袋，说不说，愿意不愿意？这是那个誓词部分，愿意不愿意？ 还有 不愿意再来的，咚咚咚咚咚咚咚。 还有一部分呢，叫把你们摁下去，然后你们要迅速靠这个水的这种浮力啊， 哎、 浮上去，然后脚一蹬踩着水上去，再一仰头， 这一喝。 你新娘子在甩头发， 接着说我愿 意， 就光拍这一刻啊， 嗯， 就拍这一个瞬间， 就跟海豚出水一样， 哎，拍了也得 一天。你敢下来吗？你敢上来吗？ 这可以试试哈。拖尾长沙的拍摄方式接受吗？ 拖尾长沙 啊，具体点吧，就是你媳妇儿呢身穿奇特的婚纱， 嗯， 婚纱长达4100米， 嚯， 在梯田上蔓延。 等会儿 4100米，4公里， 对， 8里电。 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心形，制作这件婚纱，周飞你耗资4万元，历时一个月。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1公里10000，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有这个必要，有这个必要。 这可上新闻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好说呀， 4里地之外就知道你要结婚， 就是一个绸子，这绸子， 绸子婚纱， 就这纱布啊，这纱布你 纱布 这一卷的纱布打开。4公里也没接吧，连上不就得了吗？ 您引起注意了呀。 对呀、啊， 你这是个热点呢，是个焦点呢。 有人从这儿过，哟，这什么？谁的白布都撂这儿了？ 啊、 哎，没人要，往前就倒啊倒啊倒。哎呦，倒这新娘子嘞！ 这能要吗？ 谁的？谁的？ 我们正在拍婚纱照。哦，那位一听，哈哈一乐， 然后再倒回去。 新人攀岩活动，这我觉得你可能参加不了。 为什么？ 我觉得你可能攀不上去。 为什么？ 你手可能没劲儿。 为什么？因为我手坏了。 你是个练琴的手。 因为我手坏了。 你知道你是练琴的手。 对，抓不住岩石。 练琴的手抓岩石没问题。 现在这婚纱照啊，真是创意十足。你像什么浪漫电影婚纱照，把你打扮成女主角。你不是喜欢看那个《反贪风暴》吗？ 我爱看《重案六组》。 哦，你喜欢季节。 给你打扮成队长那样。还有那种运动主题的婚纱照，你是爱打棒球啊，踢足球啊？滑雪啊，打篮球啊，还是什么的？你爱哪个，给你订哪个球衣。 对，给你弄成迈克尔乔丹。 对，把新娘子， 弄成勒布朗詹姆斯。 太寒碜了，娶的这个 明星啊， 娶的太黑了吧？ 不是，是他那种气质，那种明星的气质的感觉， 对，像勒布朗詹姆斯， 长得还是像那个姚明， 长得还是像乔丹的， 对，那么白净， 嗯， 东方美。 我来一霍利菲尔德型的吧。 还有阴雨天主题的婚纱照。大家都觉得说我们结婚要挑好日子，艳阳高照。 你就喜欢阴雨天？ 不尽然， 哎， 阴雨天能照出那种烟雨迷蒙， 对，就下都起雾这种感觉。 没错，清明时节雨。 你挑这好日子。 你看情深深雨蒙蒙嘛， 嗯， 对，情越深雨越萌。 嗯， 就是为了互相看不清对方， 那种甜蜜不言而喻。 哎， 想想你们俩一把伞，一个有趣的道具，两个人在那种蒙蒙雨雾中， 对你说娘子， 或者呢你还可以挑那种英雄式婚纱照。 哎， 英雄式啊，你就是超级的英雄。 对，超级玛丽。 他媳妇儿得什么样啊？ 他媳妇儿也贴两撇胡子，戴绿帽子。 不是，他媳妇儿打扮成那公主啊，旧、 啊、 旧的那公主 啊。 啊， 对对对， 少说他媳妇儿有一恶龙， 总不能打扮成恶龙吧？ 然后他得顶够了金币才能去。 准备点道具，多弄点蘑菇。 哎， 还有学院风主题的婚纱，大量学校的相关摆设。哦，你有障碍啊？ 嗯、 哦，上学的时候确实是。那你航海主题行吗？ 航海没问题，他来一只眼。一条假腿背鹦鹉，露一钩子，这 个、 没问题啊！ 我受不了这个深海恐惧症，我有。 不去深海，海滩就行。 海滩 码头， 我 连点水都没有。 我怕有大白鲨。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白鲨干嘛？ 想多了是吧？ 连沙地都没有。 那 就在旱岸上的船长，连帆都没有。 找一工地就行，有沙子就。 然后你媳妇呢？拿一个圆舵轮，说是肩膀站一猴。 您这是三线城市小村里边的婚纱摄影楼吧？ 都跟海盗有关系、啊、 景看着一般，拍着就好看。 哎， 人家摄影师可会摆了，然后给你放着那种海盗的音乐。 哎，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行啊，张嘴能来啊。 然后呢？然后你一条腿你在前面跑，你媳妇在后边追，追不上你，你媳妇放猴。哎，这多浪漫啊！ 真没瞅出来。 然后拿舵轮拽你， 气死赵飞你去。 It's time to dance, it's time to dance, dance, look up!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一线由南向北方向车多，青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幸福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持续受到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19到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摄氏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较凉，夜间摄氏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偏冷。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沐橙。三月开四花卷，这商家里 更 香。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想要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有他街坊 聚心 近。 王大磊，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夫妻结婚刚半年，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夫妻结婚刚半年，丈夫嫌妻子丑，出门不化妆。 哎， 就怎么了？ 我同意这个丈夫。 对，我没想也想问你怎么了。 家宝，你同意这个丈夫？ 对。 不是，那我就有一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跟他结婚呢？对不对？ 他其实不是说他丑，是说他不化妆会显得更加难看一些。 那当初你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他本身他不丑， 哎，他底子还不错。 对， 但是他希望他要化好妆，出门以后给自己啊。这男的有的时候好面子， 那对啊， 娶老婆也是好面子的一种体现形式啊。有时候 他不化妆认不出来。 那你当初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不是，你怎么老问这么一句？当初为结婚是因为他当初不丑，当初化妆术哪有现在这么发达呀？ 当初不丑，就因为跟他结婚， 才结婚半年化妆术就进步那么多啊？ 对呀、啊，半年就让他给折腾丑了。 人家那女士呢，希望自然一点，对吧？也别太麻烦。这男的呢，好面子。觉得呢，这妻子带出去得给自己长脸啊！ 哎， 我觉得结婚之前俩人估计也是面对面的谈过恋爱的。 是， 那他长什么样你就应该清楚。 那清楚， 当初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你这说的是有道理，但是呢，这不丈夫他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了吧？ 你 这张脸看着， 所以毛病还是这男的。 你换一个妆，是不是我就新鲜一些？换一眼影儿。 哎，他需要啊。 你眉毛本来往下画，你这回试往上画。 谁眉毛往下？ 他就喜欢看耷了眉毛，喜欢看扫着眉。 哎，8:30，8:20。 我觉得这男的应该买块表。 对，哎呦，这8:20我可知道什么样，就是一八字眉呀、啊 哎。这女的不能画12:30的眉毛吧？ 嗯，立起了都，这皮得多大呀？ 所以就是说嘛，还是这个男的嫌女的不新鲜， 妆容不搜了， 妆容不新鲜了。 对，所以我建议女士同志们， 那这个 多化一些妆，化妆啊，它有助于保持青春美丽。 可是家宝，你没想过要这样子的话，两个人过多累呀、啊？那女的， 对， 当着人家女孩众多的闺蜜的面数了她不化妆， 哦，那这有点过分了， 这不是丢脸吗？ 对，当着矬人别说矮话， 对。你还别说，当着王磊老师就不能谈化妆的事儿。 我估计这男的当然得这么说。你看看人家韩国女的啊，人家日本女的， 对，我要这女的就得说，你看是韩国女的，你看是日本女的，都会说中国话吗？ 这俩都不挨着，这个人家说的是脸，人不是说语言。 那你老公肯定又说了，你看我都是为了你好，你出去美了，你不觉得美吗？别人都看你，你不觉得心里痛快吗？ 啊，别人都看我，我心里就痛快，那你心里还痛快吗？ 我当然痛快了。你是我的女人的，我想象这男的怎么说啊？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是谁媳妇儿？我的呀，都看你就是看我呀！ 哎呦，我觉得这丈夫要这么说， 我觉得这丈夫要这么说话就得看看病去了。 对， 你看看那韩国女的，你看看她日本女的， 是 出门必然是化妆，不化妆就是对不起大众， 哎，对， 对不起老公，对不起社会。 我要是这女的呀，我也建议这男的也去好好的整一整自个儿，因为这个出言不逊也是一种丑。 对， 刚才你不是还替那男的说话了吗？ 哎，他这么做就太做过分了，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自己媳妇儿啊。 那你怎么说？ 你看我长成这样，应该是不是应该化一化？ 那我要那女的，我就说，就你， 啊，就是我， 我嫌你了吗？我说你了吗？ 是， 就那个， 这就已经说上了。 那我要那男的呢，我就说， 行了， 哎呀， 这么玩有意思吗？ 给你买漂亮的化妆品还不行，漂亮的衣服、好看的首饰都给你买还不行吗？可以呀、啊， 小花， 要买啊， 小花， 哪儿？ 你先上医院看个病吧。 我告诉你们，漂亮的女人不是骂出来的，是夸出来的。 哎，你嫁人再说吧。 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家属院。哟，团团回来啦！ 妈妈，我回来呀！ 哎呦，怎么说话还这样呢？我跟你说啊，儿子，你都已经上小学了，那口齿要清楚。 你来吃饭，洗手去。 现在学校怎么样啊？ 特别好，老师留作业了。 老师 留作业了。 老师留作业是为你好。 老师说让我们独立完成作业。 好的。 哎， 妈妈今天给你炖了猪蹄儿。 好，我最爱吃猪蹄儿。 还有鱼。 哎， 我最爱吃鱼。 就知道我们团团爱吃这些东西。 还有苦瓜炒鸡蛋。 我最爱吃苦瓜炒鸡蛋。 团团快过生日了嘛？ 对 对吧？咱们团团是天虾做的。 天虾做的。我媳妇儿，你不能这么蒙孩子。 那这样确实有这样的星座 啊，不是有仙女座呀？ 哎，英仙座呀， 有天蝎座， 也有狮子座， 就是没有仙虾座。 过了生日以后就是我看几岁了 啊？ 我还不记得我的岁数。 你妈最近啊，这个脑子反应有点慢，我让她看看脑 CT 来着。 快了。岁多了就 多了， 没听说过完了生日还是个零头的， 怎么岁数？妈，我怎么感觉我不像亲生的？ 就是亲生的 啊， 谁说也是亲生的？ 亲 生的， 就这么说是吧？ 咬死说亲生的， 咬死谁？孩子，今儿老师留的什么作业？跟爸爸说说。 老师说让我们回家数星星， 好， 还要认北斗七星， 这是天文的。 爸爸，什么 天文地理要无所不知， 哎， 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今儿晚上有星星吗？我记得白天就阴天，连太阳都没有。 咱快睡觉吧。 不是，孩子是自己的，你不能一点他的事儿都不忘记。 哦，对了，孩子， 刚想起来是吧？ 啊，爸爸妈妈 啊， 我看不到星星啊。 哟，看不见可怎么写作业？ 这也是个事实、 嗯、你让我看见星星，要不我完不成作业，老师该说我，我该罚站了、嗯、你快点扮演星星。 看哪个星星？ 哪个呀？长毛的、啊、 不，就那个星星， 一闪一闪的。 对，一闪一闪亮晶作业。 我跟你说，再趴二十分钟，如果这片云过去有星星了就写作业，没有的话呢，爸爸妈妈再想办法吧。 对，没有话你就睡觉啊。 行，我再趴一会儿。 有了吗？ 哎呀，我怎么感觉我眼睛都是星星啊。 困了 孩子困了。 睡吧 来吧。 哎呀，这天甭说孩子，我也看不见星星。 心的。 天气预报说了，卫星云图显示未来三天北京就是阴，咱们要是替孩子把这北斗星会一下。 哎， 我其实小时候看有一个射雕英雄传，北斗星是这么画， 像勺嘛。 对，哎，这么来 、 哎、然后这北斗七星对了，这点是北斗。哎，对， 哎，我查着书啊， 这大熊星座，哎，这是孩子那天蝎。 哎，这还画一个这个彗星， 这是我那双鱼。 行了行了、哦、把性格也标上去，就送老师得了。 送老师？老师交流作业不是送给老师？ 哦哦，对，那就给老师了。 对， 又团团回来了。 又回来了。 哟、让妈看看。 不是儿子，那个怎么样了？作业 交上去了。 老师夸了吗？ 老师说画出来以后有蝎子有羊。 羊蝎子。 那老师又留作业了。 又留什么作业了？ 老师说要做泡菜。 啊， 为什么呀？ 老师说要锻炼这个在家里的手动能力。 手动能力？ 手工能力。 这干嘛啊？还在家过冬？ 手工。 啊，明白了。 泡菜。 泡菜算手工，这算家务啊。 说好吃。 你们老师馋了没有？是不是羊蝎子有点腻呀、啊？ 所以爸爸妈妈，我要交不了派了，明天我又要站班了。 行，好好歇着吧。 有步骤吗？ 甭管了，这事爸爸完成了啊。 哟，还说要把做泡菜的过程做成 PPT 呢。 对，我们老师说要看展览展示。 PPT 这你霸凌啊？ 我会替。 那我弄泡菜吧。那孩子你睡，不是你先起来、 啊， 你先看着妈妈做。 啊，看着吧， 看的差不多了， 别让孩子看着这么小，看着 万一要第二天提问怎么办呀？你先起来， 你抬一抬， 起来， 哎呀，我受不了了，刚睡着又起来了 啊！我想应该是能成功的， 行了，你别让孩子守了， 已经是装坛子了啊，那、上面也加了一层水密封，三天之后必见神功， 还练功夫呢。 我看姥姥腌咸菜也是这么腌的。 我这 PPT 可做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我瞧瞧。 啊，网上当图片。 如何做泡菜？ 啊， 泡菜的分类， 你看。 泡菜的步骤， 对。 白菜变泡菜，泡菜变咸菜。 泡菜就是咸菜，还变什么劲？ 咸菜和泡菜还不一样。萝卜也可以做，白菜。 行了，这没问题吧？ 嗯， 走啦。 关门了， 带着这坛儿，哎。 哟，团都回来啦！ 回来啦、 老师怎么样啊？今天 老师说特别好。老师今天爸爸，我们学校老师又留作业了。 孩子，那个别说了，咱们转学吧。爸爸都两宿没睡了。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哎，家宝，大磊 在。 那个，你快过生日了吧？你们俩谁？好像 记错了。 不是，你要想随份子，你要想蒙吃蒙喝，你随便。你 不是不是，我在想，你要过生日的话，你妈应该给你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有大蛋糕，还给你烧蜡烛。 不， 等会儿等会儿。烧蜡烛那可不是这时候干的事儿啊！ 你甭管什么东西也不能烧，在生日的时候 啊。对对对， 你生日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那个蜡，你铺一点打火机，你不得烧一下吗？对不对？ 喊得那么烧一下， 把我们的街坊小朋友们都请过来，给你过个生日，给你带上那纸质的这个大的皇冠， 纸质的大皇冠。 我就在想知道我过生日为什么请这么多小朋友来、就是、 其实要说小朋友的是你妈眼里的这个小朋友们，你妈最疼你了。反正是 我妈疼我不需要证明。 没错，平时从你们的对话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这浓浓的母爱。 哎， 比如你跟你妈说妈 这时候我多大你先告诉我。 这时候是变声期。 妈，我想学跳舞。

十二变。 要 happy 要 happy 要要要，所有无所谓的规矩可以通通抛掉。happy 要 happy 要 hold up hold up， 绝对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平淡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哦，无穷无尽啊，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几经风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这世界的全貌，相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日出下满天，炮声连四海，豪情跨江 就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想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 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